Oh my love， 忧郁小雨点轻飘到梦里，滴落面前。一再共聚共聚这份情， 何日再共聚共聚这段缘， 情泪就像那依依雨点， 情泪暖暖仍为爱眷恋，心知道缘分已在尽头。 Till the end of time，相信不变，不怕是偏空梦短。Till the end of time， 内心都温暖，一生有静好，心所恋。 共筑这段缘， 情泪就像那依依雨点， 情泪暖暖定为爱眷恋，心知道缘分已在尽头。 Till the end of time， 互相心不变。心都温暖，一生有静好，心所恋，互相心不变。 心都